天我们相遇，天空在下着细雨，藏在我心里多年的爱情才知道是为了你。自从我有了你，日子是那么甜蜜，每天在心里都默默祈祷一辈子爱着你。亲爱的，我爱你，在心